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4月27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支持收紧绿表申请资格与白表看齐。 审计报告指，到访公共图书馆人数持续下跌，电子书未能满足需求。 司法机构计划提出修例，合适情况下法院可遥佢审讯。 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电话，中方将派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4月27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们听紧睇紧的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想讲系有关于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寻日就通过以呢个市价62折系推售居屋2023嘅，同埋相关一啲嘅销售安排啦。呢个涉及成9100多个嘅单位。今次呢啲单位咧系6个嘅新嘅项目啦，包括喺元朗啦、启德啦、观塘啊3个项目嘅。咁啊，另外仲有屯门嘅咁。市价62折系推售，头先都讲到啦。咁啊，计翻单位嘅售价嚟讲咧，就话介乎1,490,000至到4,940,000。平均售价285,000。咁另外咧，小组亦都通过咗修订嗰个资格嘅准则，就系之前都讨论到啦，就话咧一啲公屋嘅租户啊，或者系房协出租屋邨住户啦，如果用绿表嘅身份咧，系想买居屋等等咧，就同白表嘅申请人咧系一样啊，唔可以咧喺香港拥有物业咧之下系去买居屋嘅。咁通过咗呢一个嘅修订噶啦。成个情况想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碧如。刚才讲到话六二折讲即系发售呢个新一期嘅居屋啦，呢一个嘅折同之前咧上一期咧五一折又唔同啊，即系简单嚟讲，今次嗰个折扣咧系少咗嘅。咁可唔可以讲下点样定个准则咧？今次喺个折扣方面， 我哋先就要定一定嗰个我哋出售嘅单位嘅市值先。咁市值当然就即系同而家嘅市面嗰、那个普遍。嗰、那個房屋市場嗰啲價值咧就係貼近噶啦，咁然之後咧就我哋會用嗰、那個用一個方法，一個計算方式咧計出市民嘅負擔能力，然之後計出嗰、那個折扣咁樣咯。咁然之點解嗰個折扣今次係62折就唔係好似上次咁多咧？就因為我哋計算完出嚟之後咧，就發覺市民其實咧。在有關的時段裏面，我們發覺呢就是其實個收入是多了的。 有沒有機會今次在折扣少了之下，雖然剛才你都衡量到不同的因素，會令到市民的負擔能力 是高了呢？會 暫時我們都是用緊，因為譬如我們計負擔能力的時候都是有一個既定的機制來計算出來的。我們就覺得那條線畫在這裡，就是呢一條線以下嗰啲咧，就係即係市民係負擔得到咁樣咯。咁你話當然你話將來遲啲嗰個走勢，譬如利息啊、利率啊，即係我講供樓嗰啲利息啦、或者市民嘅收入會唔會有變動？咁呢個就好難預料啦。但係而家我哋計到最準，依家我哋推出呢啲居屋出售嘅時候，我哋呢條線劃咗就係用咗既定嘅機制嚟計，咁就所以應該就。暫時是未出現那些問題，即是說好像市民是負擔不到的。 簡單來說，是不是看到即整體來說現在那個的市場來說的樓價因為低了很多，比上期來說 沒錯。我們那個市場的樓價那時候之前那個是600多萬的，即是那些參考單位的價值，現在是500多萬的。 OK， 今次咧呢一期嘅新嘅居屋啦，即係過往嘅啲居屋都話啊個單位比較細，有啲形容即係叫做納米盤等等，咁所以可能咧就出現嗰個嘅銷情咧未必咁暢順嗰個情況。今次新一期嘅居屋有冇話呢啲細單位比係咪少啲啊，或者納米盤係咪少啲啊？ 今次嗰啲單位咧係的而且確係少咗，應該好少好少，甚至無係應該最細嗰啲都成200多平方尺嘅，咁就冇再有啲咩百幾尺嗰啲啦。 咁所以整体上单位系应该系即系宽敞咗咁嘅。 呢、這个会唔会都影响到个销情咧？你估计？ 呢、這个我估嗱，因为以前我哋嘅经验咧，尤其是如果系六字居嗰啲出售计划嘅时候咧，就觉得市民一般都系比较上中意啲大啲嘅单位嘅。咁所以我估咧，就今次都应该系几受欢迎。 今次系即系细嘅单位系少咗，但大嘅单位有冇特别多到咧？其实， 大嘅单位都有，应该有多少少嘅，但系应该系中型嘅单位系最多咯。 Okay. 另外我见咧今次就话六字居2019下面嘅青衣青富苑啦，同埋柴湾叠翠苑咧，一共有百几个单位咧，就系塔订，而系会喺特快公屋编配计划嗰度再次推售嘅。寻日系咪都有倾到呢一样嘢？ 冇错，我哋寻日系确定咗呢、這个做法嘅呢、這个安排吓。 点解咧？估计嗰个反应又会点咧？用呢个方法去推售？ 我哋上次最初六字居青富苑同埋叠翠苑推出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咧就系、是、有啲剩咗嘅单位嘅。咁后面我哋用呢个特快公屋编配计划喺呢个计划下边推售呢啲单位咧，其实都卖晒。咁呢一啲单位而家再拎出嚟卖咧，就系、是。嗰啲買家咧，就因為佢哋種種嘅個人嘅原因啦，咁佢哋就即係撤銷佢哋嘅買賣協議，咁所以我哋再拎出嚟賣，咁我哋相信都應該係都應該會賣得到嘅。 但當時 有冇上次嘅經驗，咁我哋都賣到啦。 但當時有冇啲客觀嘅原因係塔訂比較多，而今次係可以處理到呢一啲問題咁樣嘅？ 塔訂比較多，點解就好難講嘅，因為即係有啲買方可能都有自己嘅原因啦。咁同埋我估計啦，會唔會因為市場嗰個因素咧，就係即係嗰個市場嗰、那個我哋喺房地產市場度見到啲價值係跌咗噶嘛？咁會唔會有啲買方認為啊，我覺得跌咗？咁佢可能或者佢認為即係呢一個做法係對佢哋好咯。 另外除咗講到話新一期居屋啦，同埋頭先講到話六字居2019呢一啲單位之外咧，尋日亦都喺會議上面通過另一樣嘢，就係話一啲綠表嘅申請人咧買居屋之前兩年咧唔可以喺香港持有物業，咁呢個就同白表嘅申請人係睇齊嘅咁。最終點解會有呢一個決定？當中又有啲咩嘢嘅意見係考慮咗咧？ 因為以前一路以嚟咧個政策就係、是、綠表嘅申請者係唔需要即係我講住緊公屋嘅嗰啲租户啦，佢哋申請買居屋嘅時候咧，佢哋係唔需要披露佢哋嘅入息啊、資產啊，或者佢哋有冇喺香港擁有住宅物業咁嘅。咁當年嗰個政策理由咧，就係想鼓勵多啲，如果負擔得起自己買自己嘅居所嘅公屋居民咧，就自己即係買翻自己嘅屋企啦。咁可以騰出佢哋嘅單位，就配俾啲仲更加需要依啲單位嘅人士咁嘅。咁但係因為最近都見到係有個個案，令到我哋全香港市民都非常關注噶嘛。咁嗰個個案就係、是、有公屋嘅租户就已經其實擁有嗰個豪宅噶啦，但都買得到嗰個居屋咁。咁因為有見及此，就即係話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如果有人咧即係全心係要濫用呢個咁嘅制度咧，咁會產生一啲咁嘅結果咁。覺得在公平性方面就應該收緊呢一個政策。 OK， 咁啊，了解咗個背後嘅原因啊，咁但係個影響咧，因為有啲講法會唔會影響個公屋流轉咧？咁你尋日就講到話估計唔會影響嘅，個諗法係點？點解會有呢個判斷咧？又 因為我估呢啲個案其實，譬如尤其是嗰個咁誇張嘅個案，我覺得係即係罕有嘅。咁你問我公屋居民之中會唔會有好多人都已經擁有？呢啲住宅香港住宅樓宇咧，我覺得都應該唔會嘅，因為公屋居民都知道佢哋其實已經而家有條規矩咧，就係、是、如果佢一旦擁有香港嘅住宅樓宇，即係佢哋有另外一啲地方可以居住啦。 咁佢哋就應該係要即刻搬出嗰個公共即係呢個租住房屋。 嗯，但呢個就涉及到富户政策嗰個嘅落實或者執行咯。即如果執行得不夠實的話，會不會有一些數字是在個即坊間那裡是有人是這樣的情況，但可能未必找到出來 呢？當然這一件事可能呢，居民方面呢就應該要有自動申報那個責任。 嗯， 我們遲些呢就其實你提及的富戶政策啊，或者其他相關連的政策呢，我們都會一併這樣去檢討一下的。 例如咧，富户政策，我都見尋日你哋都有講到嘅話，係一個時機要檢討嘅。所謂富户政策幾時要檢討？檢討係咩方面咧？又 嗱，而家好難講我哋檢討係邊一方面，因為我哋想係攞呢個機會咧，應該都要檢討下呢個政策啦。咁希望咧就大家集思會啊，喺集思會度啊，大家傾嘅時候，方方面面邊一個地方應該要優化嘅，我哋都會考慮嘅。 冇特別方向嘅，暫時 係嘛？嚇，冇特定話朝邊個方向做咁樣樣。 嗯。 咁但係即係整個政策我哋睇一睇，睇有邊個地方或者係咪應該去提升啲啊，加強啲啊咁，或者優化咁，我哋都會做。但係當然我哋做嘅時候都要考慮一下。對其他即係對一啲有關嘅人士、持份者嘅嗰個影響啦，咁然之後作出平衡咁樣嚟決定嘅。我哋嚟緊咧，好快就會有另外一個集思會咧。我講我哋資助房小組嘅委員。咁到時都會大家即係好自由咁樣樣交換一下意見咁樣傾下。 Okay.我想問頭先講話綠表，即係買居屋之前兩年咧就唔可以有物業嗰個情況咧，點樣係落實執行係可以嚴格係做到呢？否則你定咗呢個規矩，可能都仍然有呢一啲咁嘅情況出現。係咪話我見話即係喺個申請表嗰度加欄，就等啲申請人自動聲明咧，自行聲明喺香港係冇物業呢個做法咧？仲有冇其他嘅做法會做咧？ 嗱，嗰個聲明其實都應該係都有效嘅，因為嗰個聲明係一個法定聲明嚟噶嘛。咁佢要聲明咧，就話自己所披露嘅嗰啲即係資料咧，都全部係實在嘅、真實嘅，冇誤導性。咁而且佢都授權房委會，如果需要嘅話，係可以去做調查嘅咁樣樣咯。咁事實上，房委會咧每次收到咁多嘅申請表嘅時候咧，每一份申請表同事都會睇嘅。咁你話？當然就唔可能話每一份同事都去做調查啦，但係同事一睇，如果譬如邊一份申請表，佢哋覺得啊有心中有疑問啊，或者應該覺得啊呢一份申請表個申請人嘅嗰啲資料咧，應該攞出嚟查一查咁。 Okay. 咁佢哋係已經有授權㗎啦，咁所以會同譬如有關方面啊、政府方面啊，或者其他嘅財務機構啊，都會去做出啲查詢嚟證明下，即係睇下佢報嘅資料係真定假啦。 OK， 好啊。 咁如果佢報嘅資料係假嘅話，因為呢個係聲明嚟㗎嘛。咁係呢啲係刑事嘅責任嚟嘅，有刑事責任。 好啊，唔該曬黃碧如。啱啱講到就係、是如果啲申請人啦，即係虛報啊，或者一啲瞞報嘅情況咧，都係刑事罪行咧。講到就係一啲綠表嘅申請者，就係、是買居屋嘅時候咧，而家就係通過一個規定啦，就係喺之前兩年啦，買之前兩年咧，唔可以擁有呢一個喺香港嘅物業嘅。咁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房委會委員、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早晨。 早晨， 我想先問就係頭先講到話收緊綠表買家資格嗰個情況咧，你自己點睇同埋點樣係落實執行之下係可以係嚴格係做到呢一個規定咧？ 其實都喺最近一啲即係案件上邊都引起咗社會嘅關注，我都會支持今次房委會即係喺綠表方面啦，咁即係如果有物業嘅話。是不應該再去申請或者是買到一些資助房屋的，將這些單位都希望給到一些真的住屋需要或者想改善居住環境的一些住戶。所以今次做法其實我都見得到它其實是跟白表譬如說在、即申請之前的24個月裡面都沒有一個、物業的權益、等等的情況，我覺得都是一個對等的做法。 點樣係查核啊，或者係執行係可以減少呢啲虛報嘅瞞報咧？就算有呢個新規定之下， 其實過去就冇話要佢哋一啲住户填寫一啲相關嘅資料咧，咁就冇可能去查佢。 其實呢個做法其實同大致上，譬如同白表或者係同富戶政策當中，即係你話有一啲嘅資料上面申報咗，咁其實可以授權翻房委會，即係講得佢有譬如即係嗰次放富戶政策嚟講，譬如風險為本，覺得都有啲咧係懷疑個案，佢可以有權去查呢樣嘢。咁當然呢、這個你話要全部嘅即係申請者包括白表或者綠表都好，全部都要查曬咁多，係有啲難度嘅。但我相信即係透過呢種咁樣嘅方式，譬如係需要負翻一啲責任，甚至乎你話真係成功僥倖過到買到佢知道房屋，其實喺過去啲案件上面咧，都可以追溯翻呢啲住户咧係個虛假嘅聲明嘅情況。 即係所以你覺得用自行聲明嘅方式已經係足夠嘅阻嚇力，可以執行到噶啦。 我想而家現階段應該係用呢個方式做，同白表方式去做啲相同啦。咁但係你話即係將來情況會點樣，可以做咗一啲研究。 頭先同黃碧如傾，佢都話唔擔心呢個做法會即係影響到公屋個流轉量啦。咁你自己點睇呢個？ 其實今次針對都係一啲即係有物業嘅情況啦。特別係過去本身即係特別綠表嘅公屋住户都係個富戶政策。一啲嘅住户申報嘅時候都需要申報埋有冇物業啊呢啲情況。其實叫做是一個即係有部分應該是不符合到的話，應該都申請不到，或者是要遷出公屋單位的。咁我想今次就算影響的人數上面，我相信就不會太多。 而家的富戶政策其中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話，如果你在香港有住宅物業的公屋住户，不理他的家庭入息或者資產水平是怎樣，都要是遷離他的公屋單位的。整體你覺得富戶政策都推了一段時間，你自己覺得是房委會即昨天開會知道房屋小組都說是個時機要檢討的，如果要檢討是哪一些方面要檢討呢？方向是怎樣應該？ 但暫時就未知道究竟想檢討啲乜嘢啦。咁因為如果講翻就係喺2017年嘅時候都收緊咗富戶政策，即係由所謂雙軌制變單軌制啦。咁你話今天會唔會因應翻啲社會嘅發展趨勢，或者頭先講入息資產或者係物業嘅情況等等，咁進一步睇下即係緊小組裏邊會再出嚟想傾邊個方向再傾。咁但係我覺得要小心啲啦，因為其實過去有一啲住户，我諗都要即係都有反映翻，譬如話資產比較高啲嘅住户，但入息比較低啲，譬如一啲可能係職業司機啦，或者係一啲可能年長啲，即係長幼嘅住户，可能有一筆嘅資產喺度，呢啲可能都被希望盡量都影響得比較少啲。但當然個入息上面好高好高，佢可以出面去租一啲嘅私人單位，甚至要買單位，咁呢度我諗嗰個影響就未必太大。但如果資產比較高啲而入息低啲嘅話咧，呢個要小心啲處理。 OK， 另外剛才講話綠表收緊嗰度咧，咁就只係考慮一啲係香港有物業嘅人士嘅，海外有物業或者內地有物業嘅人士咧，就唔包括在內嘅。你覺得需唔需要處理埋呢啲情況咧？ 呢度係有啲難度嘅，就算你話要講緊一啲內地有物業，當然呢個可能係喺一富戶政策當中。都當是一個資產值去計算的，不會計算它有物業住宅，因為畢竟它居住地都是香港嘛。那它我當然說會不會回去內地或者是外國居住，這個是另一個問題。所以就算說你查都好，不是單單只是我想房委會或者是政府可以做得到的事情，都要當地去配合這些的資料的提交等等的情況。所以我覺得至少過去其實房署都有同事都講過，當中都存在很多一些限制在度嘅，唔容易去處理翻呢啲所謂外境外一啲即係資產嘅一啲或者物業嘅情況。 最後都想問翻，即係新一期嘅居屋啦，九千幾個單位啦，你自己睇到嗰個折扣上面同埋個吸引力上面係點睇咧？同過去嗰期嘅居屋嚟比啊，等等咁。 都知道見到嘅個折扣都可能係比過去少一啲啦。咁但係可能因為個樓價嘅一個回落咗。咁都可能喺嗰個折扣上面可能冇講咁大，不過我相信今次嘅樓盤裏面都有唔少，譬如話剛剛市區盤嘅啟德嗰部分，都應該會比較受歡迎，都希望係可以即係買到啲比較靚啲嘅地段嘅單位。 即係你自己估計嘅吸引力應該都唔差，因為個地點問題主要係咪？ 一方面可能即係始終資助房屋都係一個折扣喺度，咁即係比起私人樓宇嗰個價錢都係平啲嘅。咁同埋我諗，即係今次嘅數量都比較多啲咧，咁會唔會係即係俾一啲可能即係想買到嘅機會會大啲，都希望可以今次都可以有機會買得到。 有冇留意話好似話細單位少咗嗰個情況？ 今次講緊一啲嘅百零尺就冇咗啦。咁相對嚟講，可能係一房或者兩房單位咧，大概都可能佔咗差唔多佔7-8%度。咁可能對於係即係想買單位改善居住環境嘅朋友，可能比過去嚟講會多翻少少啲大少少嘅單位。 嗯

時間嚟到8:39啊，頭先講到關於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啦，尋日開會啦，其中提到收緊啊綠表申請資格啊，就同白表睇齊，咁啊即係話咧啲綠表嘅人士如果要買居屋嘅話咧，佢喺買之前兩年咧就唔可以喺香港擁有物業啊，呢、這個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講到一啲同學校相關嘅啦，繼之前咧中華基督教會長洲堂錦江小學咧就係、是、接到教育局嘅通知，就係話唔夠小一嘅學生啦，差一個，咁當時就話係呢個情況啦，咁就係出年咧係不獲資助開辦小一，咁最新咧見到另一間啊喺黃大仙嘅獻主會普仁小學咧，都係接獲教育局嘅通知啦，喺9月嘅新學年咧就係、是、未獲開辦小一嘅，即係所謂嘅派零班嘅情況啊嚇咁。嗱呢間學校咧，我見就已經係創校58年嘅啦。咁學校方面亦都係證實咗，因為見到佢哋都向家長發通告啦。咁就話因為咧係欠收一名嘅小一新生啦，咁而係不獲教育局咧係批准咧下個學年咧開辦小一嘅，將會喺2026年停辦。咁佢哋而家已經申請咗咧特別試學等等嘅情況，亦都係嘛希望咧要求同教育局局長咧蔡若蓮會面等等嘅咁。嗱，成個情況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了解一下先，有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早晨。 早晨， 早晨，朱国强，可唔可以先讲下今次你了解到个情况啦，系点样啦？系咪即系再一次系呢一间学校获派零班，定系都有其他学校你听到都系有所谓获派零班嘅情况？ 系咁暂时知道嘅咧，就有三间系获派零班嘅。咁但系名字就唔公开讲啦。咁亦都有盛传咧，就其实仲有两间，咁呢个咧都系有待证实嘅。 即系你讲紧夹埋有五间，系包括埋之前长洲啦，同埋今次黄大仙呢间，系咪咁啊？ 系啦，系啦。 今次讲翻黄大仙献主会普仁小学呢度先啦。知唔知学校方面你有冇同佢接触过，或者你会点样系协助校方咧？又 系呢个暂时就未同佢接触嘅。咁即系之前咧，可能即系学校都希望保密啦。咁因为其实公开得太多咧，又未必系好事吓。咁即系我都明白嘅。咁即系稍后会同佢联络，睇下有咩可以帮忙啦。 我见校方嘅说法就话，间小学啦，嗰个收生嗰度咧系争一名学生先至系去到开班线嗰个标准嘅。咁就话教育局咧新学年系唔即系不获系发不获派呢个小一新生去个学校嗰度啦。点睇呢一个做法？又点睇呢个争一名学生先去到开班线呢个标准咧？ 其实而家已经有两间学校咧，都系争一名学生先至达开班线嘅。咁我哋睇到咧，即系呢一个做法就系、是、佢只系教育局啊个做法，只系咧就理嗰个行政嘅程序啊，完全照足指引去做，就完全系冇讲到即系人情嘅。咁其实佢哋系应该咧，即系预先预示到有啲咁嘅情况咧，就同區啦，或者係個別嘅學校去溝通，咁解説一下，同埋咧再研究一下有冇一啲方案啦。因為咧，其實就咁將一間幾十年歷史嘅學校殺咗，其實個影響係好大嘅。咁現時嗰啲校長啊、老師啊，咁其實都好大壓力啦，亦都係即係喺個負面嘅狀態當中。咁佢哋又要即係、就是一方面向家長解説啦，即、就、係、是、究竟係點樣咧？會唔會係冇書讀咧？另一方面咧，又要咧，即系喺嗰啲發展方案當中去選擇，同埋咧去救校。咁其實咧，即係嗰啲發展方案大家都知啦，揀無可揀，其實都係死路一條。咁我覺得咧，呢個做法係非常之唔合理嘅。希望局方咧能夠揾出一啲可行切實嘅方案出嚟咧，就去實施嘅。 講發展方案之前咧，又暫時而家校方就話已經申請咗呢個特別試學，爭取小一開班啦。但我都想了解翻本身呢一間黃大仙嘅小學，譬如之前喺長洲嗰間小學就可能個位置嘅問題啦，都有一啲影響到佢哋收生嘅情況啦。但係黃大仙呢一度呢一間小學咧，佢哋有冇面對一啲客觀嘅問題，令到佢哋收生可能都出現一啲困難咧？ 咁黃大仙區一路嗰個人口數字都係比較低嘅，咁早年咧佢哋都吸納咗好多跨境學生啦，即係去好遠咁樣搭車去到黃大仙翻學，咁係救到佢哋幾年嘅，咁但係而家跨境生又開始少啦，咁所以咧就 都再次面對收生不足嘅。 嗯，但呢個成個區嘅情況啊，點解會呢一間學校特別會係即係今次係話即係收唔夠學生嘅情況，而導致係獲派零班嘅情況咧？本身呢間學校有冇啲獨特啲嘅問題面對緊嘅咧？ 我谂佢个校舍咧都唔算话好吸引啦，即系如果你相比之下一啲千禧嘅好靓嘅校舍，咁其实即系存在咧系有不公平嘅，因为咧每间学校嗰个设备啊、地点啊、硬件等等咧都系有分别噶嘛，所以即系如果教育局单单睇个收生数字咧，我觉得就系唔客观。 佢嘅校舍系点样啊？有啲咩唔同？ 我諗佢個係一啲舊式嘅校舍啦，即係就唔算話好吸引咁樣啦。 OK， 嗱，整體頭先都講到啦，而家學校就話會申請用一個特別試學嘅方式啦，希望可以爭取小一開班啦，亦都話希望同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係對話，係即係表達訴求啦。如果要處理頭先一啲發展嘅方案，可以除咗話特別試學之外，有咩揀咧？咁就係話可以揀停辦啦，或者轉為私校啦，或者同其他學校合並等等啦。咁你自己點睇今次學校用特別試學呢個方式咧？其他嘅選擇又係唔係可以揀嘅選擇嚟嘅咧？又？ 如果是特别试学的话其实都挺有难度的，因为这个试学就等于一般学校的外评，外评来到其实就有四等的，它会评你几个方面，包括学与教、管理组织、校风学生支援和学生表现四方面的。一般来讲如果外评它只是达到上可就已经是合格的了。那四等就包括优良优异是最叻啦，优良啦，跟住上可，跟住就是未达标咁嘅。咁一般试学就是即系上可就 OK， 咁但系特别试学咧，佢要求再高啲，要全部咧都达到良好啊。咁其实咧系好有难度嘅，我相信一啲大校名校都未必能够每一个部分都达到良好啦。所以咧，其实即系搬咗龙门系即系要求好高，咁我觉得咧，即系。是比较过分的。 但对于学校来讲揀特别试学是不是其他选择都未必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呢？所以都唯有揀这样呢？你自己点看其他的方法，例如找其他学校合并是不是都不是那么容易啦？同埋讲话用私营的方式去办，我知道这间学校其实以前都曾经试过用过这个方式的。你有没有了解过用私营方式又可不可行呢？ 用翻私营咧，就要涉及咧，就即系写个计划书俾教育局，咁但系教育局有可能会唔批喎。咁同埋你办私营嘅话，你都要筹款啦。咁即系都各有各面对嘅困难嘅，即系每个方案都有一啲即系好难做到嘅地方。咁我谂学校都系经过即系深思熟虑先至拣呢一个方案，或者佢哋对即系办学嗰个质素咧都有信心啦。 但特别试学都未必批噶嘛，系嘛？ 系噶，咁即系过去嚟讲咧，即系我问翻啲有经验嘅官員啦，咁佢哋話即係印象中可能都係得一兩成學校係過到嗰個特別試學嘅啫。 整體嚟講你點睇？因為教育局都曾經講過話，用一個軟着陸嘅目標啦，去應對學生人口結構性嘅下降嘅咁。你自己覺得而家呢啲做法算唔算係配合緊佢講嘅軟着陸為目標咧？同埋有冇啲咩建議可以處理？既然學生人口下降嘅時候，學校嗰個嘅成個運作啊等等嗰啲情況？ 嗱，而家讲就话系软着陆啦，但系实际咧就系硬杀效嘅。咁我觉得咧，即系嗰啲方案咧，都系旧方案，完全冇新意啦。咁解决唔到问题嘅。咁我哋建议啦，尽快公布啦，即系减收扣门生嘅安排啦。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可以考虑就系短暂就以全区学生人数除以个班数，即系话全区一齐咧就系减派，可能减派一两个。搬到少一兩個人，咁就即係可以解決到問題嘅。咁有啲即係校長會咧，佢哋都已經傾過呢個方案，亦都同意咧，即係一齊減資源，咁就唔牽涉即係資源浪費嘅問題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我覺得分區都係一定要同學位分配組咧一齊喺區入邊咧多啲同校長溝通協調。最後一個方案咧，我覺得就係話可以考慮就係、是提供一啲誘因啦，俾啲學校係自愿減班，或者係全區協調一齊去減班，咁呢啲方案都係可行嘅。 OK， 好啊，唔該曬朱國強同你傾到呢度。朱國強咧就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啦，有關於今次黃大仙嘅 獻主會普仁小學咧就係收到各方嘅通知，九月新學年咧係未獲批開辦小一嘅。我哋請嚟佢哋嘅校長同我哋傾下。黃大仙獻主會普仁小學校長余思維，早晨。 早晨，你好，主持人。 早晨，校長，可唔可以都簡單同大家講下你哋學校方面啦？幾時收到教育局呢一個嘅通知咧？ 係你好。咁我哋係喺3月31日咧就收到教育局分區啦。咁就係用口頭去通知學校。咁我哋就喺2023-24年度咧就係獲派小一係獲派零班嘅。咁係。當日亦都喺大約4:30之後啦，都收到一個 fax 係有關嗰個班級結構嘅一個資料。 我想知有冇提及到個原因啦，同埋你哋即時嘅應對方法係點樣咧？ 分區嗰邊話俾我哋聽，我哋就係達唔到嗰條嘅開班線，所以就根據嗰個政策嘅措施咧，咁所以我哋就獲批零班。咁至於應對方面，咁當我知道之後，我都立即聯絡校監啦，同埋我哋嘅辦學團體嘅代表啦，咁都係即刻報告翻呢一個咁即係叫做令我哋學校都好難過嘅消息咁樣咯。 係咪即係話收唔夠16人啊？喺小一嗰度係咪？ 根據嗰條開班線就係、是就係、是、見唔到16呢一個數字啦。 其實本身學校係咪都有一啲心理嘅準備，有可能係收唔夠生而教育局嘅呢個嘅行動嘅咧？或者你哋自己本身係咪學校都面對緊一啲收生上面嘅一啲條件上面有啲咩困難咧？ 係學校知道成個頭先朱議員都有講到，其實我哋知道黃大仙區嗰個收生情況嘅，咁但係因為我哋亦都深信我哋自己嘅辦學理念啦，同埋我哋自己都有一個嘅辦學特色嘅，所以其實我哋整個團隊係都知道呢一個現況，但係我哋都好努力去即係繼續即係緊守住我哋嘅崗位啦，都希望我哋都係支援翻我哋即係一向學校，我哋係基層學校啦，我哋係即係幫助緊一啲有學習需要學生，亦都係幫助緊一啲附近嘅一啲唔同嘅非華語嘅學生，所以我哋都係堅守住我哋都係有個辦學特色，雖然我哋知道有困難啦咁樣。 其實而家有幾多全校幾多學生？頭先你提到話有啲有學習需要啦，係咪即係一啲SEN 嘅學生啦，或者一啲非華裔嘅學生，其實係佔幾多嘅？佔學校嚟講， 都其實都好個數量，我哋就唔係用數量嘅，但係就真係每一班都有唔同類型非華裔嘅學生啦，或者係每一班都真係有一啲叫做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咯。咁所以我諗我哋睇嘅就係我哋同家長嘅關係好好，所以家長一直即係都好支持學校去即係有即係用唔同嘅方式，包括係家校嘅合作啊，包括係用唔同嘅支援方式去幫助呢啲有學習需要嘅學生。 明白學校有學校的角度的，但如果政府要處理整個即係學生人口下跌的情況，咁用今次呢一個嘅處理手法，你自己點睇教育局嗰個嘅決定咧？ 其實我哋都同辦學團體去傾過嘅，其實大家都了解到嗰、那個事實嘅情況嘅。但係我哋頭先朱議員都有提到啦，其實我哋學校都係努力去發展緊或者係有一啲嘅新開拓嘅一啲課程嘅。特別我哋俾教育局分區啦，或者我哋都有去信即係教育局局長啊蔡若蓮博士咧，咁其實我哋都有提到，其實我哋個課程係早於教育局去發出一個新課程指引咧，其實我哋已經開展緊一個即係我哋自己校本一個特色課程咯。咁亦都我諗係我哋嘅老師團隊就係好努力，都希望打造一啲即係配合局方嘅一啲課程，即係都係好努力咁樣去設計一啲新嘅理念啦，咁樣。 我見到你哋話其中一個訴求就希望同局長係直接係表達嘅咁，你哋想同佢表達啲咩咧？如果你同佢見面嘅話， 其實我哋都唔係再喺個數字上面去即係去處理嘅，反而就係頭先提及到我哋都希望將我哋嘅一啲新嘅設計嘅課程啦，去同教育局局長去分享翻我哋嘅一啲新嘅諗法啊，或者創新嘅一啲教學咯。 嗯，暫時教育局方面就因為都要你哋揀即係一啲嘅發展方案啦，咁啊，你哋就揀咗特別試學嘅係咪啊？ 係啊，呢個係經過法治校總會啦，同埋大學團體嘅一個意見，咁我哋就選咗呢一個嘅決定。 點解有呢個考慮呢？因為我見都有其他嘅選擇啦，譬如係咪可以同其他學校合併啦？咁你哋嘅辦學團體其實都有其他學校噶啦，咁同埋亦都有一個選擇叫轉為做私校嘅私營咁去辦嘅咁。過往你哋都有試過嘅，點解唔考慮頭先講嘅另外一啲嘅方案呢？ 我哋所有嘅方案其實都即係喺頭先講嘅辦學團體啊 ，IMC 其實我哋都有分享過，但係正如頭先議員咁講，其實我哋覺得嗰啲方案全部都係真係有，即係有啲直情都唔係我哋可以 take 嘅方案嘅。舉例就係、是有一個方案係再申請下個年度去小一派位啦，但係其實我哋成個華南先區其實都行緊小班，咁所以其實呢個亦都唔可以，即係我哋唔可以剔選到呢一個啦。咁至於合併，其實亦都係一個比較長遠啲嘅措施。咁但係個重點反而係其實成個時間係好急嘅，即係當我哋收到教育局嘅通知之後咧，其實已經開始放緊嗰個復活節假期。咁然之後，但係放完假翻嚟咧，4月20日我哋已經要剔選嗰個選擇。所以我哋冇一個相對比較足夠嘅時間去同我哋所有嘅持份者去做一個溝通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喺個剔選嗰度都係好有困難。咁所以，但係我哋都希望都有一個選擇啦，咁所以我哋都揀咗特別試學呢一個選擇咁樣咯。 咁但我見以前咧，以前我見話即係2008年嗰陣都試過，因為收生不足係用個私營嘅方式係辦學一年，咁就叫度過咗成個失效嘅危機啦。咁點解唔用翻呢個方法嘅？ 係我哋學校曾經試過嘅，咁但係因為3月31日我哋接到通知之後，其實我哋都同教育局溝通過，咁當時教育局話咧，4月20日咧，我哋已經要喺嗰個銀行嘅帳戶裏面咧，要有一個叫做保證金，係4月20日就要有個保證金咧，去確認我哋嘅營運係足夠3年。去辦呢一個小一嘅，咁所以講緊如果初步估算咧，都起碼係300万。但係當我哋接到通知係3月31日，咁我諗我哋嘅辦學團體都係一個即係照顧弱小嘅辦學團體啦。咁我哋都係服務我哋嘅學生，所以我諗就算用籌款或者咩形式，我哋都唔可以短短10日8日之間能夠達到呢一個目標咯。 時間上面太急，有冇提出過話即係延期咧？如果延期嘅話，係咪對你哋嚟講係多啲可能性或者多啲選擇嘅方案咧？ 我哋都有問過，其實後屘再約教育局去喺會面嘅時候，即係大學團體代表同我哋會面嘅時候咧，其實都有請我哋去提交一個方案嘅。咁但係當中亦都提到即使係能夠達標都好啦，都係要去都係教育局最後決唔決定去批呢一個方案咯。咁所以其實最後嗰、那個決定我哋而家選邊一個都係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嗰個準則，咁所以但係無奈之下，我哋都係要揀一個方案，所以都係揀咗而家嗰個決定啦。 揀咗特別試學呢個方式啦，你自己覺得過到嘅機會，首先批唔批先啦，然後過到嘅機會，你覺得有幾大咧？ 是的，因為教育局其實我們選了這個決定之後，我們已經在早幾天交了一些的文件，亦都是全部同事很努力去即是去處理，然後去遞交給教育局，那都要教育局他們都看過了，覺得合適了，那就先至再可能派其他的教育局的部門來到我們學校自學。所以其實我們不是交了文件就會自學的，亦都要有另外一關要去處理這樣。 可唔可以都講下對於學生嘅影響？如果真係最後呢啲方案都不獲接納嘅時候，最主要影響邊啲學生咧？有佢？ 如果我哋唔能夠成功，我哋嘅訴求即係希望緩衝到一年啦，去俾我哋嘅持份者去處理啦。咁於是乎咧，我哋喺2026-2027呢一個年度咧，其實就會教育局會停止資助我哋啦。咁然之後應該影響嗰一個2026-2027年度嘅小五同埋小六嘅學生咧，就唔能夠喺我哋普仁小學裏面去畢業。咁但係辦學團體都好 support 我哋啦。咁亦都係即係答應咗呢兩級嘅學生咧，係可以考慮家長有個意願去考慮去我哋屬會嘅兩所小學去就讀咯。 OK， 好啊，唔該曬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黃大仙獻主會普仁小學校長余思維講到學校咧，就接獲教育局通知啊，九月新學年係未獲准開辦小一嘅，而家諗緊唔同嘅方法。 2023年4月27日，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支持收緊綠表申請資格與白表看齊。 審計報告指，到訪公共圖書館人數持續下跌。电子书未能满足需求， 司法机构计划提出修例，合适情况下法院可遥距审讯。 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电话，中方将派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聽到有關於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昨日開會講到通過咗啦新一期嘅居屋啦六二折發售啦，另外有關於綠表嘅買居屋嘅人士啦嗰、那個嘅資格啊，就係、是、買居屋之前兩年唔可以香港持有物業啦，呢、這個同白表嘅睇齊。另外頭先都講到有關於黃大仙啦獻主會普仁小學啦，佢哋呢間學校咧都係收到教育局嘅通知啊，嚟緊九月咧就新學年咧係不獲派一啲嘅小一嘅學生，咁而家佢哋就申請緊用一個特別試學嘅方式等等嘅，咁呢個個原因都應該係同學生人口嘅減少啦等等有關係啦，咁導致嗰個收生嘅數字咧未必係滿足到開班線嗰個要求啦等等咁啊。1872-3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有蔡太打上嚟，早晨。 喂，系 你好，蔡太， 我 请讲。 蔡太，系你好。 嗯，请讲。 关于呢个咧，居屋咧，之前我哋有申请过成六七次噶，咁咧一路咧都抽唔到啊。咁有阵时有好好彩咧，抽到话去拣楼咧，其实拣亲咧都系人哋即系其实细单位嚟嘅。咁我本身都住紧一啲200-250嗰啲尺數嘅，咁你俾我揀嗰啲都係200+尺嘅，咁但我發覺咧，原來咧，其實喺老人隊嗰度咧，即係你哋有啲房屋處咧，俾咗一啲嘅有老人家嗰啲咁嘅機會啦。咁對於一班咧成日抽極都抽唔到嗰啲咁嘅公屋居民咧，其實呢個我覺得有欠公平咯。 嗯，即係你覺得唔應該有個計劃係有長者嗰啲就優先噶嘛？ 係啊，咁你大家都係一路入，即係都係已經要經過抽啦，係咪先？即係搞住啦，咁又要再經一層嗰啲長者隊嗰啲，咁即係我哋淨係想攞翻翻公屋出嚟去轉咗做一啲即係有能力供得起嘅居屋咁樣樣，都冇機會咯喎，咁樣講。 OK，明白。 另外咧，即係我發覺咧。即係起碼我有識得嘅朋友啦，即係佢哋咧就啲老人家咧去到成80歲啦，咁佢咧就當然佢有即係有啲思想未混亂嘅都仲可以嘅，咁但係佢就攞咗個即係同佢攞咗個居申請嗰個老人隊嗰度咧，咁當佢攞咗之後咧，其實佢住都冇住過就已經入老人院啦。其實呢個情況我覺得房屋處咧真係要正視咯，咁。即係對於一啲人哋有心流轉攞翻間工出嚟，而永遠都抽唔到嗰啲即係要改善居住環境嗰、那個，咁咧其實就阻滯咗話流轉呢、這個公屋出嚟嗰個嘅單位咁樣，又我覺得即係永遠都改，即係我哋依班係夾喺中間，就唔會有機會攞到改善生活或者 改善居住環境的機會咯。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蔡太。蔡太咧就係講緊有關於公屋方面啊，尋日係資助房屋小組啦，喺房委會嗰度咧都有開會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休息一陣。 政府積極鼓勵長者就業，但喺長者勞工保障方面，情況仍然有待改善。目前长者的就业情况是怎样的呢？社会又怎样缔造长者友善的工作环境？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职场银发族》今晚7:30，港台电视31。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天在審計報告其中一個的內容就是檢視到一些公共圖書館的各類型的服務，其中又提到一些電子書，說部分的熱門電子書未能夠提供一些即時的借閱。審計署就在今年2月在一個的電子書館藏裡面揀出了30本的電子書去審查，就說近一半都未能夠即時借閱，而已經預約的讀者人數是多達330多人，講緊這30本的電子書。你自己有没有在公共图书馆的系统那里可以借一些电子书？有没有试过啦？有没有试过或者借阅的时候有不同的经验试过呢？会不会都好像这样说要借又未必借到，或者要排很久呢？1872311。另外审计报告也说提到亲身去香港公共图书馆的公众人数持续下跌，由2015年的3770万人次就减到去2022年的1190万人次等等的。有没有留意呢？咁亦都提到话公共图书馆为外借图书馆资料订立的目标呢是亦都是下调了，但是话仍然是8年未达标。咁仲有呢，审计报告都提到话康文署都因应投诉同埋查询啦，同埋国家安全风险嘅考虑呢，係展开咗对图书馆资料嘅初步检视工作。康文署都有回应㗎，话图书馆已经係完成检视显然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图书馆的书籍，并且是将它从馆藏那里移除，就说截至今年的2月检视的工作和跟进的行动仍然进行的。有关于电子书的情况，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讲公共图书馆系统里面的。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优质图书馆网络创会会长吕志刚。早晨。 喂，早晨，早晨，李先生你好。 早晨，李志刚。我先讲一下审计报告都提到电子书的使用量。2022年呢就大增，那個電子書的使用的次數由2018年60萬次去到2020至2022年期間300多萬次的，那個增幅去到5倍的。你自己有沒有留意到近年在公共圖書館的電子書的需求是不是都多了呢？ 電子書它一向都多的，因為電子書有兩個概念，一個就是它有一些 database 的資料，即是說你入了落入去了那個資源網呢，有嘅，例如咩方正啊咁嗰啲，咁但係有啲資料咧，我都唔明白，即係一般大眾未必有興趣，亦都話或者係過於學術。咁我留意到咧，呢幾年咧，即係電子書嗰個發展同埋成長咧，都係持續進步中嘅。咁而嗱，如果你講緊啲人要輪候啊電子書啊咁嗰類咧，好可能都係講緊中文電子書。咁就因為以中文電子書為例咧，就主要嘅供應商咧就有呢個 HiRead 啦 ，HiRead 係一個好大量嘅即係好主要一個供應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聯合電子啦，即係聯合集團所屬三中商佢哋所包括新亞、萬里啊咁等等，有好多好多出版社嘅。咁佢哋都即係早十年前就聲稱，我喺我哋網絡，我哋可以出嘅咁。咁但係後屘佢都發現，特別係聯合啦，我哋有一個態度，恨鐵不成鋼啊！啲資料唔係咁 update， 好嘅書亦都佢冇電子版咁。咁後屘兩邊都傾過，就係兩邊都了解過，就因為中文作家咧，香港尤其是香港嘅作家，甚至錄影台嗰啲都係啦。咁佢哋會覺得，喂，我授權賣咗一個電子版俾出咗電子版，咪冇人買我啲書咯。咁即係個思維方面咧，係配合唔到電子書嗰個潮流啦。咁就我只知道，如果你話就 Harry 同埋聯合電子咧，佢哋兩個平台咧都係利用書咧係要模擬本書要借嗰個方式去做嘅。咁以致到呢就好多時呢就因為你借走咗就冇咗個權限，即係因為佢嗰個書佢係我唔知一 一本定兩本可以借出，咁然之後幾多本係瀏覽咁樣。咁亦都我都同你哋嘅同事曾經提過嘅。我話好多時咧，我都同 Harry 講過，我話喂，你猛叫人借閲瀏覽，咁人哋瀏覽咪即係立下啫，借閲你先係借走啊嘛。咁我話其實你應該改咗佢離線閲讀定係線上閲讀咧咁樣，因為線上閲讀咧，咁你就用所謂瀏覽改咗佢做線上閲讀咧，咁咪讀咯，係咪？因為有流量你就可以睇到㗎啦。咁當然佢都有一個限制幾多本啊，個本數多好多嘅，就唔使真係借嘅咁。咁亦都因為電子書有呢啲咁嘅呢啲咁樣嘅 bug 喺度咧，令到大家借閲唔方便。咁變咗咧，大家咧就冇咗呢一個習慣。譬如我做學校圖書館咧，就會自己買自己訂購，因為雖然我哋用我哋嘅身份證。圖書證都可以，即係公共圖書嘅資源，佢好多添，係嘛？咁就但係我哋都會係訂閲嘅某啲嘢，咁即係某啲 plan 啦咁樣，咁可能用29,000咁樣就買到8,000+本書一年可以用㗎啦，咁就相信喺學校入面用學生用咧就冇乜問題嘅，咁而但係咧就即係真正流行嘅書亦都係咁喎。你流行嘅作家、流行嘅文章嘅書本，真係相對嘅比例係好好少嘅。咁我都提過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係可以同供應商，即係我話，如果康文署佢哋有個機制，或者佢哋做得主動啲咧，咪嗰啲咪加大個供應量咯，完全可以做到㗎。咁所以即係電子書而家成個咧都係一個習慣咧，係一個。是一個我認為是一個過渡階段、 okay. 因為借得不好又不會依賴他借。咁如果啲書同埋另一個問題呢就呢、這個就係電子書流，因為剛才我聽到你哋嘅 promo 嘛，所以嘅腦海之中有成堆嘢喺度。咁就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呢度講到呢度先，我睇你有咩問題再跟進我。 因為我就想講一講咧，康文署其實都有回覆翻呢個情況，就話電子書嘅數量其實都視乎圖書館啦，同埋電子書平台嘅營辦商之間嘅協議。咁就話部分出版商咧都，你頭先講到啦，擔心影響到嘅零售市場嘅銷量啦，就唔願意提供大量嘅額外複本。咁就以一個嘅熱門中文電子書嘅平台為例，熱門嘅書呢個複本咧都係講緊15本啫咁。咁當然佢都話可以唔係借閲嘅，係一個線上閲讀嘅方式。咁但係呢個都係話兩個人。同時去用嘅啫，咁其實呢個都有個限制喺度啦。咁其實點樣解決呢一個嘅憂慮呢？如果你個複本做得太多，的確可能令到零售市場會唔會可能啲人少咗願意去買書呢？咁呢一個會唔會又要顧及到零售市場嘅銷量嘅影響？但係又點樣可以做到電子書喺公共圖書館嗰個嘅普及？兩者究竟點樣可以平衡到，又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呢？又 因為我都出席過啲出版會，某啲係。借閲收費嘅，即係佢哋不收，即係借一本有啲好流行嘅書，講明唔俾圖書館收藏嘅，即係例如咩《大偵探福爾摩斯》啊，《麗荷》啲書冇嘅，咁即係因為佢哋覺得咁樣完全侵蝕咗佢哋嗰個銷售。咁但係調翻轉有借閲人版權啊，即係版税啊，即係佢哋要。呢本書喺公共圖書館借咗幾多本？咁然之借咗幾多次？每一次抽翻幾毫子俾出版商或者發行商咁樣。咁嘅制度咧，就我聽過某啲出版協會咧就都提出過嘅。咁但係有冇實行咧？因為呢啲嘅制度咧喺外國係已經做緊㗎啦。咁就喺香港又未做。咁當然康文署有冇大力推廣電子書？因為電子書平台咧就起碼20年嘅啦。咁我都曾經同一個館長傾過，咁唔講名啦，咁我話：我話點解你哋有電子書都冇大力去教育啲甚至學生啊、圖書館主任啊，甚至市民咧？咁佢話有啲電子平台咧係要 hitting rate 嘅計數嘅，咁大力推廣我哋嘅支出就會好大啦。咁樣咁有好多幕後嘅嘢嘅，咁就但係我想講咧就話，隨住而家我哋教學，即係我哋成日教學生去揾資料，大家都習慣咗係網上揾資料，網上揾資料用適當嘅 search 技巧咧，佢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文章，再篩選邊啲係啱佢自己去睇，咁變咗咧閱讀咧就已經跨咗平台㗎啦，即係唔一定限於某本書， 甚至可以比較唔同書入面嘅唔同文章，可以比較。咁即係所以我又覺得書本或者係電子書咧，可能都係一個過渡期嘅出現啦。咁即係到底佢過渡將來係會更加少人睇啊？因為如果你實體書個個都喺屋企冇位等啦，飄書飄出街。實際上飄翻嚟嘅，即係飄嚟飄去咧，越飄越多嘅，個個都 即係 地方細細啊嘛，香港。 你意思實體書又另一有一樣嘢啦，另外就算一啲電子書都未必用呢個方式出現，因為大家可能都未必用書嘅方式去睇，可能係睇一啲資料，可能散啲嘅咁樣。 係啦係啦，冇錯。線上平台我諗係對於學生去做功課啊，嗰啲係啱嘅。咁但係你話尊重一本真真正正嘅學術著作。是要看書的，那那些真的你可以買到書啦，或者是都會有電子書的出版，即是最遠期除非你話那個版權已經很久了， okay, okay. 那個電子書出來就比較漂亮的。 最後我都想問一下，你覺得現在電子書，因為見到審計署都說那個電子書的使用量呢五年間就多了幾倍，但是那個電子書的數量同期增幅呢大概是六成七左右，電子書的數量或者增幅你自己怎麼看呢，夠不夠多呢，或者借閱的時間現在就說大部分都是五日或者七日的，實體書來說其實一借都可以借十四日的兩個禮拜的，有沒有需要有這樣的改動呢？ 我覺得第一樣嘢你就話電子你再重複第一個問題先。 第一個問題就係本身電子書而家係個增幅呢幾年啊，喺公共圖書館嘅增幅夠唔夠多咧？ 我覺得推出電子書嘅時候咧，係完全冇即係佢個數量已經夠大噶啦。咁然之後呢幾年慢慢讀者，尤其是譬如你話混咗三年嚇，咁啲人咧就開始利用電腦啊，或者係利用。平板啦，咁去睇手機啊，咁去睇電子書啦。咁呢幾年嘅比較咧，係由一個係未成習慣去到成習慣。我覺得如果你增幅已經有咁多 percent 咧，相對嗰個藏書咧，又亦都未必同佢一樣類比去倍增嘅。咁呢度我唔會覺得太夠病嘅。 但借閲期嗰度咧嚇， 借閲期我覺得冇問題嘅，因為而家輪候都已經話少啦，甚至我學校有啲書我借兩日添。如果我幾十年前讀大學有啲資料啊，都講明借兩個鐘頭嘅啫嘛。你真係睇嘅時候就嗰兩個小時，有啲影印咗嘅資料擺喺圖書館後面一個架度，要問 librarian 借嘅。你真係睇書同你擺喺屋企嗰兩個禮拜，可能都。因為你當然你可以續借啦，咁同埋，但我相信你真係睇嘅時候，兩日可以睇曬。我就唔覺得喺資源叫做輪候，即係咁困乏，仲要輪候嘅時候咧，就需要加長時間。 OK， 好啊，唔該曬，呂志剛同你傾到呢度。呂志剛咧就係優質圖書館網絡創會會長，咁啊講到審計報告提到有關於圖書館嘅管理咧，其中又提到一啲電子書嘅情況。你有冇用到公共圖書館啲電子書嘅平台或者服務嗰陣咧？個經驗係點咧？有冇遇過唔同嘅情況啦？其中審計處亦都話睇咗部分嘅書啦，咁啊抽查咗部分嘅書嘅數量啦，發現預約嘅人數啦，同埋一啲即係等候啊，借閲個期咧都相對長一啲嘅。你自己有冇相似嘅經驗咧？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鄭浩景報道新聞。港鐵太子站朝早六點幾電力故障，列車服務冇受到影響，但係站入面八間店鋪同埋廣告牌冇電力供應，兩條扶手電梯暫停運作。新一期居屋將會以市價62折發售，折扣率比上一期低。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席黃碧如解釋，係因為樓價比上一期發售時低。他相信暫時不會令到市民負擔不到。他又說今次推售的超過9100個單位以中型最多，面積較上一期居屋寬敞，相信應該會受歡迎。另外，黃碧如透露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很快會舉行另一次集思會，檢討富戶政策。

個校舍都都翻新咗好多，好靚正嘅，已經我個人感覺。因為有啲係學有所成嘅校友咧，都參與學校嘅翻新工程嘅。咁如果各位街坊或者外邊人士去可以去睇下，而家個校舍係好靚正。咁其實就因為我做咗兩屆校友會幹事之後咧。咁都不時同校方有聯絡，今年開班開成點啊？咁其實咧，2008年以後咧，通常咧平均每年都開到兩班嘅。 係。 咁可能呢幾年因為社會運動同埋疫情影響咧，咁就收生人數就有影響啦。咁我個人就對教育局今日決定係非常之唔同意嘅。咁冇可能係一刀切嘅。是不是真的差一個學生你就要殺鬼了他呢這樣。那其實就大家要酌情處理啦。那我覺得希望因為疫情過後大家都要即是大家都希望政府不要與民為敵啦，我個人這樣看比較激進一點，即是不好意思。因為你15和16是差一個學位。咁你好簡單做人嘅嘢，就話譬如學生犯錯，你係咪先警告佢？或者記咗個過，觀察一段時間，佢都係冇改善，你先踢佢出校咧。譬如我哋做嘢做錯嘢，或者表現唔好，老實出張 warning letter， 即係警告信俾你，你想改善下佢咁樣，然後先再，如果真係冇改善，你炒咗佢，大家都心服口服。 明白。 我希望即係各位以前普人學出嚟嘅校師生，希望都要支持啊！而家話我講係咁多。 好，唔該曬楊生。咁啊，楊生都講到佢自己本身係黃大仙，頭先講到啦，喺東頭村嘅呢間獻主會普人小學嘅校友嚟嘅。咁佢都特別關心而家教局嘅最新嘅通知啦，就話校方咧會喺新學年咧係未獲批小一嘅情況。咁佢話過往都有參與到學校曾經試過係爭啲被殺校嘅一啲嘅唔同嘅情況啦，等等嘅咁。咁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另外想講下有關於審計報告嘅，就係就住衛生署嘅學生健康服務咧，係做相關嘅審計啦。咁啊，發現一啲嘅學生嘅周年健康嘅檢查出席率咧偏低。提到咧，其中喺中學生嘅情況相對較差一啲添啊。佢話2017-18年咧，五個學年啦，整體出席率係介乎30%-70%。咁啊，2021-22學年嚟講，中六嘅學生出席率咧係得30%咁嘅啫。喺個數字方面咧，就相對低一啲。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去講下佢留意到嘅情況係點啊。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所有听众。 早晨，陈海欣。头先讲到出席率就系讲紧呢个学生健康服务嘅数字上面啦。你自己有冇留意到话睇到个数字上面审计报告提嘅，算唔算都系可以接受，定系都相对低啲咧？或者你觉得个原因系啲咩咧？又 嗱，呢个我哋每年啦，譬如我哋睇翻啦，2021-22年度咧，即系上个年度咧，我哋为呢个学生健康服务嘅开支咧，用咗超过3亿嘅。咁希望即係進行一個身體檢查，了解多啲我哋嗰個在學嘅學生嗰個健康狀況，從而呢就係希望可以即係譬如我哋希望喺保障佢哋個心理同生理嘅健康啊，做下啲預防疾病嘅服務啊，同埋我自己會覺得呢最重要喺呢個服務呢係希望呢係之後我哋有啲嘅醫療服務嘅跟進嘅政策呢可以就住啊，原來我哋普遍嘅學童都可能有超重情況，都有近視嘅情況，繼而我哋之後要推出啲咩嘅衛生或者醫療嘅政策嘅。但好明顯啊，審計署嘅報告呢其實點出咗個重點，就係而家我哋係雖則係有呢個學生健康个服务啦，但系个使用率好低。嗱，我想讲一讲咧，点解使用率咁低咧？其实我就觉得唔出奇嘅，对呢个数字，因为我自己分别都有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嘅小朋友啦，我自己，我有去亦都了解咗呢一个学生健康服务嘅计划。大家要谂下，点解啊咁好有一个免费嘅身体检查，但系大家会唔吸引力去咧？我谂可能有啲听众就未必知道，我可以讲解一下。我先講中學啦，其實中一至中六佢俾緊啲乜嘢嘅健康服務佢咧？就係、是、你一入去個中心度咧，就係、是、先度高磅重。嗱，中一、中三、中五咧就會有量血壓，中二、中四、中六係冇嘅喎，即係佢隔年就有一個量血壓。好啦，有一個叫視力嘅測試， 咁我哋都會諗啊，好多學生可能都有近視嘅情況，佢就真係同你做一個視力嘅測試，睇下你有冇近視嘅啫。譬如你讀出第一行嘅數字，讀出最低嗰行最細粒嗰啲嘅英文字母，跟住佢就係會評估俾你，你有近視，或者你冇近視，跟住就同你嘅學生或者同你家長講啦，你需唔需要我哋轉介你去呢一個嘅視光師幫你驗下你近視幾多度、散光幾多度啊咁樣。咁跟住就我、哦、好啊，咁你幫我轉介，咁要轉介幾耐呢咁樣，同埋個費用又係點呢咁樣。哦，轉介要半年以上喎、哦、個費用你自己出去。咁嗱，你自己都會諗啦，其實有冇近視，我諗個小朋友去到中學一定都會講得到啦，睇你睇黑板或者睇手機係咪眼蒙。我哋自己家長都會建議，喂，你即刻出去，可能係去即眼鏡鋪啊、視光師去做。咁變成咗呢個視力嘅測試，其實有同冇冇分別。好啦，我哋再睇下面啦。就譬如佢有一啲個幫你 check 下你打齊針未 ，check 下你個病歷記錄，同埋幫你問下你個身體檢查咧，就係幫你度下你彎低條腰，度下你個脊柱。咁跟住其實就幫你聽健康講座啦。 嗯。 其實呢個就係嗰個服務嘅涵蓋嘅範圍。咁你就變相呢，如果對中學生嚟講呢，佢哋就會覺得其實做同唔做對佢哋嘅身體健康好似嗰個分別唔大。當然佢哋要有填一份呢即係嗰個心理評估啦，因為睇下佢哋嗰個有冇一個心理健康問題，所以有一系列嘅問卷叫佢哋填嘅。但係你喺現場睇到佢哋啦，佢哋填呢即係其實都唔係好願意填，又或者其實即係佢哋都係應付咗呢個檢查就算啦咁樣。可能到小學啦，頭先我小學都係講啦，我哋就係、是會有可能有加埋聽覺嘅測試，就係、是、一年級嘅啫。咁二至六年級都冇㗎啦。其實同中學嗰個評估差唔多，但有啲係隔年先至做嘅。譬如佢唔係年年，佢唔需要係年年咧做呢、這、一個度血壓嘅，佢淨係小五一至六級就小五，淨係揀選小五先同你量血壓嘅喎。咁我又覺得好出奇，其實量血壓都係嗰一兩分鐘嘅時間。咁所以咧，我覺得幾個問題，第一就係呢一個健康服務。佢提供嗰個服務根本就唔立體、唔具體，追唔到而家我哋所需要嘅。第二呢就係、是、其實因為呢個係一個免費嘅服務啦，咁好多時呢佢哋放學呢已經俾咗錢呢去上堂啊、上畫畫班啊、補習班，咁但係撞咗時間呢就冇辦法啦，家長或者學生都會取消，喂我補習班俾咗錢喎、啊、咁呢邊呢個健康服務免費，我梗係上咗我啲堂先啦，咁佢哋咪決定咁唔上啦，咁我唔去做呢個檢查，我要上堂，因為再調整個時間返嚟呢個時間次次都係撞咗佢哋三四點，佢哋撞到係放學啲時間，其實配合唔到學生嘅時間表。咁同埋如果你小一至小六呢，我哋家長係要陪同一齊去啦，咁都係一至五嘅身體檢查啦，咁呢個都明白嘅，但係有啲家長陪同唔到呢，佢哋就寧願唔填表啦，唔參與啦，咁就變咗參與度好低，所以呢個你問我其實都係預期之內嘅，因為尤其是過埋呢三年疫情呢，佢哋覺得咦其實有做同冇做對佢哋跟身體健康有冇好大分別呢，其實冇乜分別，咁佢哋咪唔做囉，唔參與囉、 所以喺嗰個檢查嘅內容上面，你覺得點樣可以立體啲或者豐富啲咧？同埋喺個時間上面，係咪純粹喺禮拜六日都做埋個服務，就已經可以提升到嗰個出席率咧？ 我第一咧就係覺得個參與度想提升咧，其實譬如小一至小六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咧，係喺翻學嘅時間咧，係可以成班同學一架旅遊巴咁一齊去，咁就唔需要再咧即係話，有啲家長就話，帶唔到佢去啊咁樣，其實可以當咧係一個活動。或者一個課堂，我哋了解我哋身體都可以係一個課堂嚟嘅，咁就可以令到參與度提高。第一，第二咧就係好簡單，而家譬如我就咁抽佢視力嗰個測試嚟睇，根本上係對個小朋友係或者對嗰個家長，即係幫佢促進佢嘅健康或者解決近視問題冇幫助嘅。你就話俾我聽有近視同冇近視，咁你都要即係譬如喂原來啊去呢一個嘅中心嗰度有埋視光師，其實你加多部機，而家我哋經常喺眼鏡鋪都會㗎啦。哦、啊，你左眼鏡度近視，右眼鏡度近視，跟住有幾度散光。咁你可能就再俾個度數俾家長出去配眼鏡，咁你至少有個視光師，就唔係就咁一個姑娘幫你揞住左邊眼右邊眼去睇，咁呢一個我覺得係最基本嘅。好啦，到呢個小朋友佢哋要去青春期啦，要坐喺度聽個健康輔導啦，其實呢你俾一份表俾佢哋呢，而家啲小朋友都會覺得哎我需唔需要專登嚟到呢個健康中心坐喺度填呢一份個別健康輔導嘅調查咁樣，其實係呢啲表喺學校又可唔可以填咗，其实是不是真的要需要他们亲自去到这个服务中心先填到呢？有些是可以散落在学校里面派发给他们填，我想就是 最即係最容易吸引佢哋可以咯，就唔需要話去完一個中心啊，佢哋要搭車專登去做完呢啲嘅健康檢查，覺得冇用，咁就反而就令到佢哋再大啲咧。而家你睇到審計署嘅報告係話咩咧？中學嘅參與度係比小學參與度更低，即係有啲係去到三成。咁我哋要習慣翻我哋個中學生，即係青春期嘅時候，去了解佢哋個身體健康狀況，係咪仲係用呢個咁嘅服務？有冇啲網上嘅填完俾個密碼，佢哋可能有啲心事，佢就唔想俾其他同學坐喺度見到。 嗯， 咁我哋要調適下呢啲嘅項目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是立法會議員，剛才講到這個出席率，有關於就是衛生署學生健康服務方面的出席率，就整體來講審計報告都說是偏低，其中中學生方面就是再低一點，低過小學生，在一些需要進一步跟進評估的學生裡面都是說整體出席率只有 42% 至 79%， 有部分人甚至是連續幾年三年或四年都是沒有出席評估的。剛才也都講到審計報告他都了解到就話審查咗2020年2月至到2022年10月衛生署喺網上嘅問卷意見，咁啊當中咧有87份嘅問卷咧，個受訪者都反映啊，點解會缺席呢個週年健康檢查咧？主要原因啦，有21%就話唔記得咗應診嘅時間，19%就提到話未能夠成功更改理想應診時間，咁仲有15%咧就話預約嘅應診時間同其他嘅活動咧撞期，似乎時間上面都可能係其中一個考慮，究竟啲學生會唔會出席呢一個嘅學生健康服務嘅？咁啊，你點睇1872311？休息一陣。 善道会刘慕贤姑娘讲下万千宠爱助更生热线有啲咩特别之处？ 我谂我哋上嚟呢度听热线咧，同你可以再多啲嘅互动，大家可能会多啲交流啦，甚至系将我哋一啲新嘅服务同你去分享嘅时候咧，咁变咗我哋可能去谂到好多服务嘅点子，亦都可以帮到更加多嘅有需要嘅朋友咯。 想听更多佢哋嘅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托数》。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前日觀塘考明街的一棟大樓上面就發生一個奪命的工業意外，涉及到一名70多歲的男清潔工人。根據報道所說，懷疑他是意外咁樣咧，由升降機嘅救生門咧係跌咗落去井底嗰度，咁啊井道嘅底坑嗰度啊，咁啊最終佢係死亡嘅咁。有啲報道都提到話，那個死者咧本身係負責咧係清潔封櫃房啦，同埋啲設備嘅房間，咁就係工友咧就發現咧個封櫃房嘅逃生門咧係打開，咁懷疑個死者咧就係跌咗入去個 lift 槽入邊。嗱，咁首先都等大家了解一下，即係首先封櫃房同嗰、那個升降機嘅逃生門之間有啲咩關係啦？升降機嘅逃生門又點解可以打開到，導致有人係會唔覺意係跌咗落去嘅咧？咁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職訓局卓越培訓發展中心係負責電機業嘅首席教導員電梯黎家區，早晨。嗱，黎家區嘅電話咧，我哋再駁翻先啦。頭先就講到咧，係觀塘考明街呢一個嘅奪命意外啦。咁啊，機電署方面都話咧，係死者係從升降機嘅救生門咧，係墮至到井道嘅底坑。咁啊，就話事故同升降機嘅機件啦，以及係運作咧，係冇關係嘅。咁係嘛？繼續揾翻黎家區啊！早晨，早晨，黎家區。咁啊，黎家區方面，我哋再繼續聯絡啊。有啲業界人士咧都話，其實呢個升降機嘅逃生門咧，就係連接住升降機嗰個井道啦，係方便救援嘅。講緊呢個逃生門本身個用處。咁亦都講到話，逃生門咧係會貼有警告嘅標示等等嘅。黎家區喺度啦，早晨。 係，早晨你好啊。 早晨，黎家區，可唔可以因為時間唔係好多，但我都想簡單了解一下，究竟呢個工人就話佢喺封櫃房做嘢啦，點樣又可以跌咗落去升降機嗰、那個？經過個逃生門跌咗落去咧，兩者之間有啲咩連接嘅？ 咁樣咧，我都係睇翻報紙嗰度咧，就得知消息咧，因為我都冇去到現場。 係 咁樣咧，就照我所知道，咁樣咧，佢其實咧呢一個封櫃房裏邊，即係呢個升降機嘅逃生門啊。 嗯。 咁啱喺呢一個大廈咧，就設置喺一個封櫃房嘅裏邊。 嗯。 系啦，就喺个封柜房里边，系30楼嘅情况嚟嘅。咁、 okay. 样咧，咁肇事呢个清洁工啦，咁样我所知咧就系进入去呢个封柜房做呢个清洁工作。咁样咧就我睇翻咧就系错误打开咗呢个升降机嘅逃生门。 嗯， 咁样咧就可能 唔知道點樣打開咗呢個水箱，之後咧就跌咗入去呢個升降機裏面，就發生呢個意外嘅。 可唔可以都簡單講下？因為唔係個個知道升降機逃生門喺邊度嘅咧。咁我見係咪話每幾層樓先得一道呢啲逃生門嘅啫？ 係啊，因為咧根據條例根據咧個實務守則嗰度講翻啦，咁樣其實咧呢個逃生門咧就係for一啲拯救，譬如運 lift 嘅情況之下，一啲特殊嘅情況咧就俾消防員啦，又或者一啲註冊嘅技工，咁樣就從呢個逃生門咁樣咧就去到部升降機去做一個救援嘅工作嘅。咁而喺個條例裏面要求咧就係喺一啲連續性冇門口，即系冇 lift 门嘅地方啦，咁样佢每隔超过唔超过十一米咧，就要有呢一只嘅逃生门，就喺呢个升降机嘅井道侧边。咁样因为你要进入去呢个升降机里边去工作啦，所以都系要去入到去升降机井道。而其实咧呢个升降机井道嘅话咧，就同其他嘅装置咧，其实系会分开嘅一般。 当一般系同其他装置嘅意思，边啲装置分开？同埋我想知 嗰，譬如 你講你講個裝置係點嚟嘅？ 咁樣咧，譬如話，而家咧佢就設置咗喺封櫃房裏邊咧。我睇翻個消息，就係因為咧佢譬如佢個building可能開始安裝嗰陣時咧，佢就好似佢喺個 lift 嘅井道出面咧，就會擺咗一啲咁樣嘅一啲裝置。咁可能佢咁啱咧喺嗰個大廈咧building之後啦，咁樣咧就裝咗啲封櫃房喺佢出面，咁樣所以咧就喺入咗呢個封櫃房裏面，咁樣就懷疑就睇下唔知道點解咧，咁樣佢個門一打開咗就引致意外發生。 即係聽落，如果係個封櫃房連接住個逃生門，似乎唔係一個好好嘅設計，係咪咁樣講可以？ 咁樣其實呢個嘅話，可能佢喺嗰個封櫃房做嗰陣時咧，佢有佢自己嘅特定嘅考慮啦。但係佢所有嘅升降機嘅逃生門咧，咁根據條例頭先你都講咗咧，就係佢會有一個獨立嘅鎖鎖住，同埋佢出面咧就會有清晰嘅 notice， 咁樣咧就會講明呢一個封櫃房嘅作用。系啦，咁样唔系呢个逃生门嘅作用，咁样就令到人哋避免去进入，同埋正常系冇锁匙打得开。 咁系啲，因为你总有机会要开噶嘛。咁啊，锁匙系边个保管嘅？有冇机会系清洁工人都有锁匙咧？又 基本上咧，呢个系一个大厦嘅管理系统啦。咁样佢大厦咁样佢有一个锁匙嘅管理个 system 啦。咁样理论上咧，清洁工咧借锁匙应该就借唔到去呢个专业嘅地方，因为咧佢其实根据条例咧，佢其实有要求系喺一个救援或者系一个升降机嘅维修先会使用呢类型嘅门。咁样正常情况之下咧，就呢条锁匙唔应该就借咗出去。 如果个逃生门系未闩好或者冇锁，那个升降机系咪都会正常运作噶？ 這個咧係講得好好啊！咁樣根據條例啦，而實際上 practice 咧，因為我所知道咧，所有呢啲咁樣嘅逃生門咧，都係連接咗升降機嘅安全系統。咁樣而呢個逃生門當一離開咗、打開咗隻門或者冇鎖好嘅時候咧，咁樣咧佢呢個升降機就會停止運作。咁樣所以咧，我睇翻一啲報道講翻咧，咁其實咧，肇事發現呢件事嘅話咧，就是、因為佢哋維修公司咧就收到一個係升降機運人嘅 call 嗰、那個嘅有個客户通知啦，咁樣佢去現場就發現咗今次嘅意外。咁樣所以咧，應該就係喺呢個呢個清潔工啦，好不幸咁樣發生呢件事之前，理論上部升降機係運作㗎。 OK， 明白。好，唔該曬黎家驅，多謝你同我哋講解咗呢一方面啦。涉及到今次喺觀塘嘅呢一個意外，黎家驅咧就係職訓局卓越培訓發展中心電機業首席教導員黎家驅。